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真理在胸，不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其实在大是大非威胁到社会的情况面前，我们新闻界是可以一致行动的。不如请立法会的议员。 泛民的議員同佔中三子說不如就在這裏搞，佔領遮打花園，或者你嫌不夠大的，佔領維多利亞公園，甚至九龍公園都沒所謂。梁振英最近在過去一年多，亦都很盡力做多些為市民好的政策，可能因為開局開得不順利，我希望 大家給多些時間給他。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早晨早晨 8時15分 今天是3月3日 原定下午3時香港台就會成為收費的電台，由3時開始要聽香港台或者下載我們所有節目，包括大聲台的節目或者重溫大聲台的節目，都要付款的，大家都很清楚，大聲台仍然免費直播， 但就不是免費提供重溫或者下載的，那些就是付費的服務或者收費的服務，但大家不用擔心，因為我們在處理上還未完善， 所以3時後尤其是如果你用Apps聽 是仍然免費的， 但希望大家盡快繳費，如果你認為支持我們D100 行公義好憐憫講真話理念，又或者不是你喜歡聽我們部分的節目，香港台的節目，你就需要繳費。我們會在3月份之內，今天3月本來就說3月3日就開始收費，因為有些技術的問題， 包括我們的應用程式仍然有待蘋果Apple 批准的，但批准隨時會來的，如果批准了之後我們新的apps大家要升級的，要新的下載，會有要大家打個密碼進去，要登入的，你才可以聽到香港台的。另外我的電腦也是，但都有個緩衝期的，暫時仍然等我們 記載卡出去，不是卡，最重要是每一個付款的用戶都收到密碼，以及懂得怎樣利用密碼，因為我們很多聽眾過去是不使用電腦的，是不使用電腦的，譬如老人家或者一些根本對電腦抗拒的人， 因為D100 而開始使用電腦，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新鮮的事物。 聽已經是新鮮的，看已經是新鮮的，我們已經搞定了，懂得看懂得聽，操作都要學習，但現在要入密碼進去，又是一種新的嘗試，新的學習。昨天我們在政府總部，你都看到一個阿伯在用一個很先進的手機，要下載程式，然後聽D100。 但就會在3月份內過了3時之後隨時可以就進行收費，暫時大家還可以免費收聽。 昨天一個遊行的隊伍和員佐都很多聽眾都問我，就是剛才你說的那些訊息，就問未收到不知道怎麼做，我說不要擔心，因為很體恤各位聽眾的情況。 我們就會在 右手邊可以找我們同事幫忙亦都可以辦你繳費的服務或者做自己有的服務而我們數碼港的廣播中心全日開放讓聽眾可以親自上來立即辦手續立即繳費立即拿到密碼甚至乎我都跟摩先生商量一下都可以拿到那個 連張卡都拿了最好一站式服務立即搞定了我們希望在上環都可以這樣做待會要跟摩商量這個就是許負責的範疚但在3月份過了 不可以重溫所以跟大家說為何每一次想說到最重要的那裡你就駛進來我又要頭講過我剛想說在三月份內隨時就進行收費服務所以想提大家不要停到最後一分鐘你不要說話我又要說多一點不要停到最後一分鐘收費之後才去繳費如果你不是就有個真空期只可以聽回重溫或者下載 任何人在3月份入會我們的入會日期都以今日為起點 明天入會都是3月3日為起點 你過了10天去入會 13日入會都是3月3日作為起點 4月份就由當日入會起計12個月 很清楚了所以不用停到最後一分鐘有些人真的我想我們都會試過有些事情不用急<笑> 開始的時候入會或者先去付錢不是的任何人在三月份入會你的開始我們當你的開始使用期都是3月3日而expiry日子我們早就說了其實是明年的2月尾所有以往過去在去年5月開始我們進行這個自己有計劃的時候已經做了自己有的都是明年 我們就因為多謝他們一早支持我們的6000人6000個會員他們的有效期都是去到明年2月尾所以目前今天在3月份入會任何日入會都是2月尾就到期了因為我們現在仍然可以享用免費服務所以不要爭論那些東西了要爭論就找我爭論就不要跟我們上環服務站或者我們同事爭論 吵架就是我和林毓華的抗衡要爭論和你爭論就不要難為我們的義工這個就講完了我也會跟摩商量一下是不是這個星期六星期搞個開放日呢讓朋友可以一次過上來一次過做所有的登記和任何技術上的支援至於海外那些我們真的無能為力不過我們會盡量 通過我們的熱線電話2999但大家要有耐性因為太多人打通過電話其實可以用我們的視像電話其實我也要跟摩商量一下我們用我們的視像電話大家可以跟大家做一些技術的支援但最好是找自己親戚朋友後輩那些懂得玩電腦的朋友幫忙 一個很好的親子關係跨代的處理我們直到今日為止相信我們的自己有有1萬人左右但在過去一個星期我們收到的費用服務費或者做自己有的費用應該是大約200萬左右跟我們需要的目標 200萬美金差了8%差了1%還差了7%其實最好我們可以有2000萬左右我們就可以在未來一年安枕無憂可以提供一個穩定的服務所以仍然有一條很長的路都是 我們遲些會有一張新的卡出，就給那些現在已經是自己有的另外一張新的卡，這張卡叫安卡榮譽自己有的卡，這個詳情就很快公佈了，所以我們這次集資的目標就是2000萬，我們一個月的開支就是200萬左右。 2400萬，但我們還有少許錢剩下，我們現在在銀行的現金除了剛剛收到的200萬和剩下來的就有400萬，所以大概還有600萬左右，600萬其實就夠營運3個月，所以我就想大家清楚我們的財政狀況，所以就好看究竟在未來這個月大家繳費，尤其是海外的聽眾 那個繳費還未很熱烈，反而海外的繳費，不過我們要就著繳費的辦法方便做些安排， 全部用PayPal， 其實PayPal是用credit card的， 如果大家不想用PayPal， 又不想我們被人抽水的， 你可以寄支票、寄匯票給我們， 或者直接入我們的戶口電郵都可以， 電匯都可以，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就算我們沒有錢也好， 我和Morris 只是聽到我一個人做節目都一定大聲台一定會運作下去，是不是香港台可能大聲台到時要停了，至於戲曲台就會，到時是香港台停還是大聲台停，你沒有錢怎麼可以提供免費服務呢，香港台是收人錢的，我一個人死撐一撐到最後的會員expire為止，這個就是一個承諾，最低的服務承諾， 即是你給了錢的你一定聽到我的聲音，或者當然和林伯和其他同事肯做義工的話，我們一定可以提供有限度的服務，一定堅守崗位，所以你不用擔心，直到你給了錢最後一個聽眾的服務費expire為止，這個就是服務承諾，如果有一個不停給錢，我一個人跟他聊天。 這個就是我們的服務承諾，我都審慎樂觀，希望海外的聽眾踴躍一點，因為其實在過去的一個星期，直到今天3333之前為止，海外的聽眾其實不是那麼踴躍，沒辦法，但我們有在我們的聽眾群裏面，其實有一半是來自海外，可能海外的聽眾 如果你這個月內再不繳費，很快你只可以收聽到大聲台直播的節目，這裡我想提出一個所謂溫馨提示。 在8點之後我們進入討論， 第一個話題當然就是昨天的遊行， 止不止13000人呢？ 第一昨天應該是30000人左右，怎麼都過20000人了，你問我， 但你每次因為記協他們就 審慎太過敏感審慎，還有信得學者的點數，大家都知道中庭耀，連中庭耀今年前年這個七一遊行已經打爛了，有40000遊行他就說只有8萬人，所以那些信是中庭耀一成你都死，信的一成當然計算了，是五分一，五分一再給個 移中流程，當他準確度提升一倍就是五分二，如果你信的學者幫你點數，就是13000人就等於五分二，如果是5萬人他就會告訴你就是1萬人，五分二，五分一就是1萬，五分二，如果是5萬人他就告訴你就是 二萬人，如果告訴你1萬人的話，起碼都有2、3萬，數字是這樣計算的，大家拿計算機出來計算，林毓華計算就一定靠他計算就不行了，我說他計算的應該，但他還在這裡按，不用按了。 我教你留意說將萬三除二教你計算等於六千五六千五乘五是多少啊六千五乘五都不懂三萬多吧不是我說三萬人所以昨天早跟郭榮孫說是三萬人你問我我最有經驗我最權威的一定昨天過二萬人但昨天那個遊行其實我們是要向所有 出席的傳媒即是那些前線的對不起不要亂說林毓華喝了一口水才是那些前線的新聞工作者和市民主辦機構就廢了因為主辦機構昨天說那個遊行是一個反暴力的遊行不是他們那個整個主辦機構因為妥協只有兩個機構是前線工作者一個是攝影記者協會其他三個就是建制派昨天他們就妥協了 只是說昨天那個是一個叫反暴力的遊行什麼叫反暴力遊行呢就是一走在行街有個伯被人打劫找個磚頭打穿了你都可以搞個反暴力遊行的阿通一走下街踩了人的腳被人打到頭破血流你都可以搞個反暴力遊行的為什麼會有個反暴力遊行因為牽涉到新聞自由所以昨天那個 主辦單位你就可以不理的再加上你有些陳淑薇這樣的人上台說話就開玩笑所以昨天有幾個伯企在那裡初中見他們兇神惡殺我以為他們是那些關愛會、關愛字頭原來不是他就說貓哭老鼠說得對的他說貓哭老鼠就督促梁振英和政府快點緝拿兇手就不要在那裡貓哭老鼠<笑> 其實昨天主辦單位裏面有部份主辦人包括一些建制派的議員好像梁美芬那些去抽水那些那些就貓哭老鼠來的現在代通了好麻煩真理在空不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對於你們裸牌當年是怎樣意義是怎樣今天不穿吧今天不穿吧由始至終民建聯支持新聞自由不如請立法會的議員泛民的議員同佔中三子講一下不如就在這裡搞吧佔領 佔領遮打花園或者你嫌不夠大的佔領維多利亞公園甚至九龍公園都沒所謂梁振英最近在過去一年多也很盡力做多些為市民好的政策可能因為開局開得不順利我希望大家給多些時間給他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8時47分 接近47分的時間 大家在聽的是D100 大聲台和香港台聯播的風波裡的茶杯節目首先進入我們話題之前我們要找了真鐸的 有位正義的教師這件事我們都有跟進的而李慧玲在被調職之前或者被解僱前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一直都有跟進這件事個案就是關於真鐸學校虐待一些學生有教師挺身而出現在被秋後算帳我看新聞教師 這位教師被針對他上體育堂的時候校長坐在旁邊報紙這樣報導拿著攝錄機拍攝整個體育堂的過程這種簡直是白色恐怖這位教師憤而辭職這位教師現在在電話旁邊就是Candy的Candy早晨 早晨Candy早晨 早晨大家好我是鄭兼河還有林毓華現在李慧玲被滅聲我們就跟進這件事其實不如我們聽眾可能有些不太熟悉的個案或者你給一些時間講一講好不好這間個案對於我自己這間個案我講我自己那部分 我就在真的學校教了18年 吃完飯之後跟其他同學一起找社工講這件事社工可能很不閒要求我們站在社工室外面等了很久因為我吃完飯之後就要上課我於是通知了校長校長就說有個學生被人打校長當時 接了這件事之後之後我去了上課後來他就派了訓導處的主任也是那個打人老師的老婆就是那個太太來的去處理這件事件之後那件事件就因為那個家長介入了就查到都是真的有打的後來發生什麼事我就不知道了 自從那件事之後我三月開始前年的了三月開始就被那些上司針對了就不止一個我們中學部的總主任不停在針對我包括公開罵找一些無謂的或者找一些好少的事情開會諸如此類我教體育的我學校只有我一個但是校長就指派兩個 兩個高級的主任就來看著我看育科就不停地干擾其實一直到那年的學期尾那年的學期尾就是七月七月尾就放暑假那段時間我已經弱得很辛苦我七月暑假期間我就看醫生看完醫生之後想著上學都過了一個暑假沒什麼所謂之後回到學校的時候 就8月尾開會的時候已經發現校長就繼續指派這兩個所謂科主任他又不是修體育科的而教育局其實應該是修體育科專科專教就是修體育科的應該才是做主任我就沒有升職的我只是做一個教師而已我一向都盡忠職守他為什麼要指派兩個體育科主任來針對我就是走去 這麼多要求然後他就不斷地要求又搞很多的事要求我做很多不合理的工作接著又經常看課接著一路看課就說我又不達標這又不行那又不行接著又要求又寫些什麼那兩位老師和校長他們都不懂得教體他們怎麼可以說你不達標呢 他們用他們的原則和判斷方法 他有一張list很詳細 很簡單的,譬如他看課的時候 我有時提醒同學,你跑步不要那麼大聲 你的腳步那麼大聲,放輕一點腳步 他就說我,你教了十幾年,學生跑步那麼大聲 他都犯了低級錯誤,即是我沒有教到,這樣就指控我 就說我不達標 例如這些濕濕碎碎不停地干擾、指控當眾罵了三次當眾的意思是學生面前當然啦學生、同事面前都是這樣罵有一次我放學是看電腦室主任衝進來電腦室說學生為何在電腦室戴口罩 因為他要求所有學生上學的時候都要戴口罩那時候放學之後的課後活動我說都放學不可以叫學生又沒有病沒有痛經常要戴著口罩他又不是狗放狗就說為何要他們戴口罩 之如此類他又當眾罵我在另外一個學生學生在課室門口等上田徑堂他站在課室門口在另外一個學生看到好像發生了一些事很遠的都看到好像發生了一些事就看到那個主任在那裡大聲罵我罵得很厲害這些事我就記錄了然後就交給校長然後 足足有三次好嚴重地罵我然後我一直忍耐結果後來校長自己親自下來看課看完課又是開一支叫批評會議三四個主任加上校長一起圍著不停地馬拉松式攻擊我批評我搞得我真的要看精神科 我當時因為受了很大壓力不好意思我等等不是喝口水先如果聽下來是老師、主任和其他老師而他又不懂得教體育課他們不知為何只是一種自以為好像陳志雲拿著一把紙簿對付李慧玲一樣這些叫做低級的做法下三樓的做法 其實Kendy你有沒有在教協求助後來到十二月校長看完課又說我不達標砌了很多理由就打完人之後就去報官找教育局來押我寫一封紀錄警告信給我批評我有什麼不妥交給教育局 咁個時就11月嘅,就係未發生真實事件之前嘅幾個月之前嘅。咁就2012年12月,咁當時呢我就因為其實我就冇去教協投訴嘅,就只不過係校長就已經係發警告信俾我啦,其實發警告信就等於警告我啦,就搵啲方法來炒我啦,我都覺得有問題。就同校協講咗。 教協有沒有跟進呢其實當時是有的他寫了一封信交給吳克儉但吳克儉將信交給分區教育局一直我等了很久他交給教育局往後才分區教育後來就因為發生了真當事件他們有接見我一次就是6月18日 那時候他接見我的時候我已經幾乎崩潰了因為我投訴的時候是前一年的12月至第二年的6月教育局才去找我那當時已經收了三封警告信差不多停炒其實如果我停炒他們一定不會炒我因為炒了他就知道我會 上訴或者我會有理由去告他叫做非法解僱但他不會炒我他只是用方法逼我沒辦法忍耐不了就自己走那你現在走了你現在就妥協了不是妥協而是因為我見完教育局因為我發覺他們都很不公道然後就第二天因為我當時上班的途中就被車撞到 很輕微休息都不是輕微斷了鼻骨和手筋斷了因為這樣的情況其實都很嚴重但是因為我家人說你不要這樣即是叫你辭職是的就叫我辭職不做其實我休養期間病院期間學校都寄一些 寄一些掛號信又叫主任找一些email來批評我不停地批評那些掛號信我都有保留直接是不放過我一直是這樣不放過我回到學校的時候他繼續說我這個不做那個不做我其實就病了我就盡量快做一些事但是他都不停地批評我終於辭職 8月23日辭職,是13年,已經過了一年多 我辭職之後呢 校長就一開學又是這樣捉我進去其實已經辭職了捉我在校長罵了兩個小時那為什麼你辭職還上學呢因為我們有一個叫做我們要三個月辭職即是你八月寫辭職信就通知他說三個月通知他離職即是十一月才可以走的去年的十一月當然是那仍然你辭職都繼續為難你 是啊,當然是啦,那麼仍然你辭職都繼續為難你,是啊,辭職之後都為難我,拿手,然後為難我啦,你受傷了,有醫生指的嘛,有的,那你休息的,你還不上學做什麼呢?他說我不上學嘛,那你有醫生指的,你還要上學呢?不是,那後來開學,開學的時候,我就,即是已經病假已經滿了啦,是啦,那我就回到上學,誰知一上學他又是這樣做咯。 我覺得我聽下來覺得是精神虐待這個教協其實有沒有提供過你任何比較積極的援助都叫我辭職他叫你辭職教協很負面其實我最初去見教協的時候他說見到這樣的情況都叫我辭職我沒聽過工會的人辭職我第一次聽見的 如果工會如果一個員工一個會員被人玩工會的代表就是你辭職那這些是什麼工會來的都有都有這樣的情況因為很多教師都是這樣不只是我的我們找葉建源看看可不可以跟進你這件事好嗎我們保持聯絡我跟葉建源了解一下這件事好多謝你休息一下不要擔心好不敢聽聽你的陳述都是匪夷所思的 教育局我現在立即對付阿通我現在今天開始派周鵬派黃德全坐在你身邊差點拍子簿你每個一句話寫下我寫了大班我寫了幾個句兩本拍子簿寫不完我怕叫大班跟幾個節目小提一日大班沒話說我就笑了我要收人工了你為何清過就行了想法很過癮想法沒什麼說想法是的大班都回響好了時間交給我麻煩同事真理在空不在手 無私無畏即自由對於你們拿牌當年是怎樣意義是怎樣今天不准吧今天不准吧不好意思由此而終民建聯是支持新聞自由不如請立法會的議員泛民的議員同佔中三子說不如就 在這裏搞佔領遮打花園或者你嫌不夠大佔領維多利亞公園甚至九龍公園都沒所謂梁振英最近在過去一年多也很盡力做多些為市民好的政策可能因為開局開得不順利我希望大家給多些時間給他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給多點時間他聽到唐英年離譜了他時日無多了這個六八九這個反映一件事一個人人到無求品自高 你現在只是告訴大家唐英年仍然有求這個叫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你意思是他在說反話視窮就知道看你做多少天投降了契弟說完就是想北京開兩會要交差還在亂說話所有人都要投降現在香港很簡單因為政改正在來你看到今天林鄭月娥 已經寫了一篇文章上星期鏡中花水中月其實鏡花水月就說完了不用你說鏡中花水中月現在叫你拍戲嗎大哥你又問我了無畏無懼有什麼分別一定沒有公民提名就是 AB 餐給你選的還有一件事 你不是的,你限你看兩張,一張就是梁美芬,一張是譚慧珠,我怎麼看?洗眼,看不下去。看完就找到請的了,剛才旁邊真毒的體育老師被迫害的Candy,去在收線之後說,還想有句話想補充,我們找了葉建源,但他沒有聽電話。 給Candy說,Candy你好,我忘記說最後的結局,其實就是我到辭職最後一天,我就回去學校執東西,跟李慧玲都不准執東西,我都給主任罵,只給一個小時我執東西,我執到門口,他就找個工友,書記,在搜查我的東西。 一張紙寫著真的學校的一張紙都要拔出來搜查我所有的東西一路搜原來那時候就是剛好原來有個家長是我不認識的那個家長原來剛剛就在門口看到全個過程之後他講回給我原來我怕到那時候被人搜查了幾十分鐘我都不知道有權給他搜查你應該行使你的權利你說對不起 私隱來的報差館打999還不止這樣我執東西的時候有一份問答是我以前一直做下去寫明的編輯是我的就是那些回考科體育科因為是自己編輯的那些問答的試題庫整本的我寫明那本東西那個作者都是我主任居然就說 你在學校做的這些東西所以那個版權應該是學校的就連我的紙題褲那些都要叫下給他我都不緊要我放下給他反正我都未必有事做我去到門口就被人搜查了40分鐘當時還是小學部放小息的原來我簡直是怕到完全是看不到那個家長後來有打過電話給我 他也都想站出來做證人他說見到這樣的情況根本是不應該在那個地方搜查就算你查也不好在那個地方搜查警察人手人身就帶人回警察館其實學校一向都當自己是警察人譬如好像警察人都沒有這樣的權有人權每個人都根本就沒有人權 我走了我都覺得OK的因為侮辱則光當我已經侮辱無求對他們侮辱無求的時候我就才清楚分析到這些事情出來還有我統整了所有的文件和證據有些有證據的我手上也有很多的我就不會亂說沒有事實 甚至乎沒有證據我都不敢說真的有事實有證據的也有證人的我就會說而事實上就很多問題可能就不僅止我相信其實我不僅投訴教協我亦都有投訴一個叫做教育專業人員操守議會我亦都曾經四月的時候寫了一些文件然後給他們去查 我是只是寫過件事件我就說我格式不對不跟他的格式然後自己親身上去那個會那裡就交給他看看那個格式對不對我們找葉建源真是作為代表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你不理睬他他可能也要採我們我找他一起跟你談好不好我約個時間給你你介不介意我跟你約個時間去見一見葉建源 當然不介意，其實我有些事情想問，或者同事陪你去，我找德哥或者周柏陪你去，好嗎？都好啊，多謝你啊，我們跟你保持聯絡，我們一定會跟進這件事的，多謝你啊，大班，沒客氣，多謝你，多謝，怎麼教育界他這樣對自己的同工真是有些聽眾就很無聊的，就是說這些私人事，私人了斷門，如果你覺得悶，那當然可以聽 有人聽阿清就沒有悶了，那些江門、菊花、還有那些什麼，那些滴料，這些其實少點說好一點，我們每個節目都不同的，我們這個節目就是一個行公義的節目，說回昨天的遊行，其實真的是一個妥協的，因為我轉主辦機構 但大部份都是建制派的，就等於立法會是我們犬儒的，就為了所謂團結，其實什麼團結呢？行公義，你教協，你這個記協去搞一樣那麼多人上街的，我想告訴大家，昨天不是因為有這個新聞人員行政協會、評議會、老闆那些、報業工會去搞，我們多了市民上街。 你說團結不要緊，但大家團結的目標一致，反暴力、維護新聞自由，那大家一起搞，如果不讓你作為遊行的其中一個目標，維護新聞自由，你不要跟他搞，記協和涉記搞都可以，一樣那麼多人上街的，怎麼無端端搞這些團結，還有一件事犬儒到，這簡直是大驚小怪，人家警察部 派助理警務處長出來接收你的請願信，叫破格，破什麼格，他收上來應份的，保安局長出來收信都未為過，破什麼局，破什麼局，所以你這班人那種封建，那種東西，我告訴你，還加上你阿姐那些，阿美姐那些上台說話，真是我批你了，我又講個故事給大家聽，爆個內幕，當年你知道我在商台，天天罵，董建華的 阿美姐有次在吹風會見董建華，高層吹風會，每人在那裡說話在那裡說話，跟董建華交流，突然間跟董建華說，哎呀董伯伯，我真的替你好辛苦，你拿個心出來為香港人服務，那些人這樣罵你，然後哭到free flat，這個就叫真的，這個就叫陳淑美。 很多人當日在會上，不只是我告訴你我不在，當然不知所謂，我在那個遊行之前我一句這些說話都不說，大家遊行過了我可以暢所欲言，無謂人說我在搞局，但可以告訴你昨天遊行，你這班所謂主辦機構廢的，行出來的人不是因為你們主辦，行出來的人是行公義， 行出來的人是維護言論自由，如果有些人去參與遊行，連一句維護言論自由的說話都不敢說，只說反暴力，對不起，麻煩你搞個遊行，就反對這個3月1號晚發生昆明血案，這件事你就搞個反暴力，反恐怖主義的遊行，麻煩你去搞，一樣還一樣，所以昨天市民 和前線的新聞工作者，大家站出來是一件事，就是撐新聞自由。還有一件事很簡單，警方現在說鎖定了兩個黑社會的分子行兇的，很簡單，你試試如果被人斬的警察，在執行職務的時候有警察被人斬，那些警察會做什麼呢？ 不要說什麼平時警察駕駛車去佐敦道，又尖旺，被人劃花了，翌日都立刻去掃場，雷霆掃月，熄燈，天天查身份證，天天熄燈，你很簡單的，你拉不到真空不要緊，你起碼搞那些大佬，在姿態上做一件事就絕你的水，黑社會最重要是講錢，什麼都假的，講儀器，什麼都還 錢作怪，掃場了，今天開始雷霆掃月，叫劉俊濤雷霆掃月，天天掃場，天天去夜場熄燈開燈查身份證，天天拉人，天天去掃那些黃，天天掃毒。<笑> 日日掃泊車隨街泊車的警務抄牌我擔保跪在那裡的黑社會你有沒有心去搞而已不是說搞什麼搞什麼浪費時間這是最實際的雷霆掃月你試試你找一個助理警務處長不要說警務處長他走出去就知道被人打你看一看明天會做什麼同一道理而已你試試那個助理警務處長駕駛車和駕駛車位 試過啦那時候有個OK的投票人打<笑> 1比99你收了人家100萬你賠回1億出來我就掃場天天掃場這麼簡單我有什麼廢話不用說那麼多廢話你問我我教你警察怎麼做而且這些是警察一向做開的事情就這麼簡單所以就是告訴你警察部是不是重視這件事講完了講多都浪費氣如果警察部現在還不去做一些 什麼雷霆掃月大行動掃黃熄燈開燈叫開燈行動所有合格全部開燈拆招牌所有黃色招牌全部拆掉這些以前做開的港英年代警察部做開的這些東西所以昨天為什麼有個位有位美少女拿著一支皇家警察旗出來就提醒警察 當年你是皇家香港警察那時候那種威武現在不是用來欺負那些上街示威遊行的人欺凌弱勢的玩那些法輪功的玩黑社會用什麼玩去斷了水就立即玩死他就這麼簡單你連這些事都不敢做你做什麼才行現在向你警察挑戰 告訴你警察部沒有用說完了你問我有什麼可以做警察就最容易為什麼要給你一個公權你給你一支槍你給你去執法你就要嚴明執法所以我你明不明如果梁振英為什麼有人說貓哭老鼠是有理由的這些就叫貓哭老鼠說回這個 龍山龍,虎山虎 狗生狗,狗不會生雞,雞不會生貓 你就去上網和聊事鬥非最好笑是你的特首版的所謂IC 看你的毛而已周排天天都開我們部機看的你沒有見我們罵他他交到貨我就不理他對總之看那些不是犯法就行了不是看那些戀童的網頁就行了我可能有的你看他的衰樣子即是這麼說的你沒有制為什麼何俊仁不看得他有個身份的問題還有在立法會你作為特首的女鬼叫你的爸爸要做特首嗎 做了特首就是這樣的你神言的你沒有了那種自由是有限度你的言論自由是有限度被剝削的奇怪的思路為什麼不反過來想不是不需要你要怎麼想東西是龍山龍虎番虎這個臭鴨出臭草這些我就不需要幫人教女的這個叫做無家教這樣說完了無家教就無家教你不要說才行的 讀名校有什麼用呢? 聖保羅男女校 當年他怎樣教女的呢? 梁振英也有說一些秘密給大家聽聽就是我們給女兒休息的下午和放了學做功課的不知道那時候是不是她老婆乘機跟梁振英分開了但總之那個女兒就有層樓就幾巴閉麥當勞道第一是讀聖保羅巴閉第二是對面買層樓二千呎的很棒的那層樓譚慧珠也有層樓在那裡她就在買層樓 就被女兒用來休息教出來的女兒現在跟著去了名校了去了英國華大佬倫敦經濟學院很厲害的教出這樣的人讀不讀讀史片我情願去讀哈佛職法學校那個寧願或者劍橋游泳學校的人出來肯定比他好對吧報紙你好像明報那些這樣大驚小怪警察破格派助理兼務處長接請願信這樣出奇嗎 你應該就算是真偉雄出來接信我都覺得一點不奇怪他答應的嘛聽民意是所以你說記者不是平時一樣東西你有沒有平時罵警察好像我們這樣你每次去政府總部請願也好什麼都好找個門工出來接信你那時候不罵他現在人家找個助理警務處長出來你就讚他這些叫奴隸心態這些是奴才來的奴才 不是我當然不是我了交給我了稍後請細心聽好嗎細心聽你如果叫人聽就不是叫人聽是叫人聽如果叫人聆聽就聆聽如果叫人家聽一聽等一等這些鄉下話來的不可以用的等等 老人家是這樣的你挺我吧你挺我吧你跟阿清說你挺我就很嚴重他真的頂你的那你放心他一定有好了好了麻煩了同事真理在胸不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對於你們老牌當年是怎樣的意義是怎樣今天不穿吧今天不穿吧不好意思由始至終民建聯支持新聞自由不如請立法會的議員泛民的議員同佔中三子講一下不如就在這裡搞吧佔領 佔領遮打花園或者你嫌不夠大的那就佔領維多利亞公園甚至九龍公園都無所謂梁振英最近在過去一年多也很盡力地做多些為市民好的政策可能因為開局開得不順利我希望大家給多些時間給他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早晨早晨現在9點接近38分的時間大家正在聽的是D100大聲台和香港台 聯播聯合廣播 還有20多分鐘之後就會分途廣播了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日子是3月3日3月3日就是3月3日3點鐘香港台就會有一個繳費的付款的服務如果未繳費就理應聽不到的但今天一定聽到3月份裡面仍然有很多人送著給你聽一天這麼多聽到到我們完全系統完善了聽眾又可以保證你上到 上到網聽可以下載重溫就立刻就能收費大聲台繼續可以現場直播就不用錢現在大家盡快如果你想聽香港台節目就要繳費盡快就算你何時繳費3月份內都是到明年2月底為止所以沒有好處沒有虧損所以大家就不用停了海外的聽眾麻煩盡快了 反而比較慢,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聽眾要重溫都要收費,而且大聲台如果經濟不好的話,大聲台第一免費服務就會關掉,可能會有些極有限度的服務,或者有限度,只可以維持香港台有限度服務的經濟環境不好的話。 大家要支持,港真話行公義,浩蓮敏,其實香港的主流傳媒已經差不多全部淪陷了,全部都是自我審查,約束,一面倒,說一些領導人、共產黨、特區政府想聽的東西,你想聽真話的,電台就支持一家,這個就可以說一些一百。 主流傳媒還有一件事,那天世良說,我們做新媒體,網上電台應該成行成事,這是我一直的立場,跟世良完全沒有分歧,當然我做DBC的時候,我都猛毅如爭,雙台你做完,因為一定要成行成事,所以為什麼現在全宇宙最差的電台,DBC呢? 就在背後發功,想叫政府取締FM 所以為什麼這個商台才這麼急成行成市,如果網台或者在網上新媒體的發展蓬勃起碼可以抗衡主流傳媒的話對D100當然有利,但這個世界泥水佬做門橙 個個人要過得自己,不要緊的 大家如果要利用D100其他網台 要利用D100去宣傳你們,我們沒所謂 如果有善的機構就OK 天天罵我們的粗口,罵我們那些,當然對不起了 我不會給平台宣傳去 第二件事,有好的機構,如果要在我們D100 包括我們的節目主持人要宣傳你自己的業務,好像阿青那樣 第一是老友記,第二是自己有 但是,我跟阿清說,你要在852裏面promote D100,不要說需不需要對等 D100當然,我們的community,即是所謂的社區 暫時大過852,我都希望852可以發揚光大 你在我裏拿東西,你都給我一些東西,是互惠的 自己有的荷包,這個都不要緊,但最重要是對等,你在我這裏D100拿得東西,麻煩你給我這些D100,不要是單向的,如果單向,這件事就玩不長了,我和Morris都會制止,一定要對等,這件事我想告訴大家,不要當我們是蠢人 很簡單,不要說在這裏找笨,不要經常當我們是高牆,我們都是雞蛋,很多人就以為,哎呀,D100很厲害,是很厲害,就沒水了,永遠有什麼事就站在弱勢那裏,這個就是行公義,浩蓮敏,講真話,其中一個特性,大家都鋤強扶弱,但大家都要知道,D100也是弱的,我們不是一個很穩健的,或者現在,我們雖然受到很多聽眾全世界, 全世界網台,通過互聯網上廣播電台 在Facebook上 我們跟聽眾和Facebook的用戶互動 Engagement Rate 我們現在已經排全世界第三 超越所有電台,現在向第二的叮噹碼頭 很快,下個星期我就可以告訴你,我們變成第二 全世界也有50萬人聽,但我們沒有錢 因為我們不是賣海鮮，所以大家不要經常在這裡妒忌我們眼紅，我們隨時撿的，你在這裡玩，你在這裡抬，你在這裡玩的話，你破壞我們的話，很快就玩完，是不是？所以大家作為D100的聽眾也好，自己也好，我們節目主持人也好，要團結的。如果不是就玩完了，這個就先此聲明。還有一件事，很多時候有些節目主持人離開我們，或者跟我們有意見， 我是說不出口的，因為我一說出來，吸取了黃師傅的教訓之後，事件的教訓之後，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說的，也不想令到一些節目主持人難堪。很簡單，我們有數據，我們顯示每一個節目的收聽的人數、受歡迎的程度 以及節目的內容和質素，我們不停在檢視，如果節目是不符合經濟原則或不符合我們理念的，我一定會盡早刪除，沒辦法的，但一刪除之後，人們就說你又跟滅人聲，你又在那裡，不是，對不起，不是，我們要符合經濟原則，任何電台都善用我們的資源，包括我們節目播出時間的資源， 包括我們付出的資源，我們做一個節目不單要付錢，製作每一個節目除了節目費之外，其實背後付出的費用更大。以前我們計算就是現金支出是比後面的後援低很多，差不多1:3、1:4。還有一件事我們會做的，大聲台我們遲些會開放，給一些人想製作一些節目或者一些網台，他們想做節目，任何人想做老闆想做節目都可以掛在大聲台上。譬如陶君衡說要請我去花生台撐他場， 叫約我幾時錄音，我不如你在這裏做，你在這裏錄，錄之後我們幫你製作，你就去播，我就會在D100做錄音，我們將來可以提供一些器材、製作時間給不同的網台製作節目，但一定要符合我們衡工而號廉敏，講真話原則，還有一件事，一定要符合港管條例，如果不跟港管條例， 我們亦都不會跟他合作，這就提供一些免費的服務。如果你要製作一些收費服務，我們都可以跟你合作。在大陸如果你要放一些遊戲上去騰訊，你知不知道他收你多少用？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四成吧，有沒有？你如果做了App放上App Store，蘋果幫你收錢是收三成。如果你製作了遊戲放在騰訊，你知不知道收多少錢？七成。<笑> 90%、70%，因為他搭了一個平台，你自己做，你收10萬或1萬都收不到，你放在那裡，他收1億的，每一個遊戲有沒有1億呢？最近我們去，有位高人來跟我們講了一個國內媒體的發展，新媒體，你知不知道？他很簡單，他一個遊戲放上去，他一定有1億收入的，1億你拿回300萬。 因為你想自己做，拿1萬，你拿300萬去拿9,700萬，你拿9,700萬，你要不要？我經常問你，你想做匯豐銀行的1%股東，還是想做D100,好像我和Morris那樣做1%股東？很簡單的數字告訴你，當然做匯豐銀行的1%股東，講完了。所以呢， 如果大家要做一些收費的節目放在我們D100，如果你收到錢的我們跟你分，但我們不會收你97%，一般來說是對分，除了蘋果收費之外，這個就很簡單，我們可以跟任何人合作。另外要講一件事，大家不要開玩笑，這個遊戲地產霸權， 但問題是大家知道地鐵是地產霸權之一，很多人說四大地產商忽略了地鐵，其實地鐵本身是一個地產霸權，但地鐵最近有些站上蓋建築物上蓋發展流標，你不要說慢吞吞，你中了政府計，它流標原因因為不符合經濟原則，你明白嗎？ 現在陳茂波就好像喝著地鐵，你再不搞樓標我就收回你的發展權。他想益地產佬，即是監地鐵賣便宜，你知不知道？這個問題很嚴重，所以大家不要過癮，罵地產佬我就支持，罵地鐵我支持，你要看背後動機是什麼，等於現在最近這個土法， 以前叫土匪，現在叫市建局，我寫了一篇文章好像今天星期五沒有人擺上網，好像為什麼貼錢貼18億給發展商，同一道理，現在這個梁振英政府其實就向地產商不停輸送利益，現在地產商走去跟陳茂波和梁振英投訴，說地鐵始始拿著地不肯放出來。大哥林毓華等一件事， 你要買這個水壺是你的成本價多少錢？80元。 你要100元才肯買， 已經是很克制的了。 沒有人買， 很簡單的， 有個人走來說 50元你要買， 你不買你就掃你牆。 現在陳茂波就是做這件事， 我想跟大家說， 陳茂波在逼地鐵 賤賣資產， 這個跟領匯沒有分別的。 他為什麼流標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那些地產商可能圍標。 第一就是第二件事就是計算那條數不行，很簡單，局長要交數，就是搶地盲搶地，所以大家要每看新聞，你看他們做事，你要懂得去分析，如果不懂不要緊，聽100就可以幫到你這件事。那兩套戲我現在預備今天星期六放，我待會要找Winnie， 你一幫忙你不要走，我打電話給Winnie，那兩套戲一套是新加坡那裡得獎那套戲，一套是上太空那裡，搖滾上太空那裡，清華要搞，我們如果今天星期六有事搞就最好播到戲先，然後就在那裡搞個開放日，幫人入會，幫人搞那些上網那些東西，還有我們都要跟聽眾交流一下。 否則你知道我們有些支持者很久沒見過我，沒見過你，又沒見過Morris， 有些人在外面說了閒言閒語就影響了我們的支持者的情緒，所以我們多些跟聽眾接觸。上街好了，昨天我上完街之後有聽眾請我吃魚蛋粉。為什麼這麼好？我們進去的時候，你去哪裡吃魚蛋粉？香港仔那個茶餐廳。去哪裡？在這個譚臣道。 為什麼你不夾我去？你為什麼還好說你在前頭那些後面，為什麼你走得那麼慢？我因為你在兩個記者中做訪問。我和李柱明加上百多歲都走得比你快。你知不知道流程是怎樣截龍法？你又知不知道？你在前面更加比我清楚。我學你警察，後面你們那些人叫他開路，我不是開路是封路，封那些車路。你們個個叫我開路，我不是。 我封路身邊人不怕我叫封路，他們根本應該截了賓利廠街去，你給了一條線，沒有啊，半條線而已，半條一條有一條，一條起碼三兩條，你給快快脆脆走，但沒辦法，最大的瓶頂就在法院道路，一點鐘多些時間出發，走到六點鐘就走完。 所以說怎可能只有晚上三點鐘，我有聽眾說六點鐘還在出發，不可能，三點多鐘我已經在金鐘走了，我和李柱明走回政府總部，因為我的車擺在那裡，還有一大幫人在那裡，我都是回頭走的。 你又搞錯了，有人報料給我聽，你那些資料錯的，你硬說錯，我和李柱明和李慧玲三個一層還見到何俊仁，沒有了，三點多鐘已經沒有了人了，我現在告訴你有多少人，我有紀錄的，3點55分還未見到龍尾。 怎會呢？那你搞錯就搞錯了，沒可能，我和李柱明走回頭，直接走回政府總部我都愚蠢，你明白我們走多個圈，你明白嗎？走完去歸你左街，還要我蠢就放一輛車在政府總部。那你又放了幾點鐘？外面啊。

他是新聞部的總監還有副總裁不止他是行政新聞部的主管我說他是警察人你未見過警務處長你未見過助理警務處長他出來萬多我們已經說萬三人我說幾萬人多少了我想 數以萬計的簽名交給警務處他找一個助理警務處長出來接訊有什麼那麼出奇有什麼巴閉梁振英接訊你都不應該覺得巴閉對嗎周伯你說突然間派習近平坐飛機下來接訊那我就說破格了想創你的心不是這樣說你怎麼叫破格什麼叫破格一個政府的官員一個公務員是人民公僕 他出來接訊是應份的我不管你立即是什麼不要做這麼封建的事不要讓聽眾受眾市民以為真是警務處助理警務處長很厲害是厲害但不是說厲害得過市民的民意萬多人幾萬人上街出來接訊有什麼出奇我們最重要的是一件事不要這麼迂腐犬儒這件事我對昨天的遊行主辦單位有很多意見所以我就閒言才說我們全力撐這個遊行 我們做足我們D100的本分 星期三我查到我是4時左右真的沒有人有啊我4時多我昨天見到阿仁我和李柱明一起走走走見到何俊仁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 我們談談這件事,談這件事,說到這裏喊到神神聲,我老婆問我出街吃飯 你看到梁振英那些委員會、長策會、物會那班人全部都不入流你看看胡蘇貞、曾俊華他那些委員會顧問委員會粒粒皆星你走去陳欣健那裡大家很多人很勞氣我叫大家不要勞氣你今天看報紙你看到周庸那班人不是啊那個樣子壞了 不知道為什麼人最賣一齊真是最好樣的周庸真是難怪的得天獨厚的樣子好些因為這個人不上游心生遲早變壞樣子這個人天生的樣子好過頭你看他站在身邊的全部你看到真是上游心生的真是好得人驚的你明白嗎不是開玩笑的你看到和看到昨天在街上走的那些人那些老百姓那種善良 正氣跟那種妖氣是完全不同的你看到林鄭月娥也是的你看到現在出來已經告訴大家你們大家還將林鄭月娥如果有人打電話給你你還給她你就真的麻煩你去驗一下路她現在正在出來做諮詢可以告訴你不要再說不切實際的事情你說公民提名那些不要提了這樣叫諮詢大家要坐下是不是都要打你了 问题不要再争了，应不应该打你？不过应该讲紧打多少下而已。所以如果大家仍然认为林郑月娥是一个好官的话，我劝你真的去照MRI，真的验下脑，你是不是搭了一条线有问题？喂，林郑月娥今时今日为虎作将，扼杀香港那个真普选，如果你仍然认为她是一个好官的， 对不住你，除了验眼验耳，还要验脑，那你是不是出现问题？十点钟之后，我请何国辉进来跟大家说，三三三之后究竟有什么措施，究竟还听不听到呢？我入不到又怎样呢？我付了钱了，我不能密码又怎样呢？很多这些问题，你找到老细没有？找到了。你吩咐了没有？ 稍後會進來，相信我沒有買，差點我被那個洞你踩下去，分咗了沒有，我們這些沒所謂的，D100沒有這些東西，警隊才有的，我話給你聽，你應該說我轉達了你的，那我們又不需要那麼多陷阱，轉達都是陷阱，這麼多陷阱在這裡，有100個陷阱，D100,好了，這段時間你們 沒什麼特別就交給我先好不好？ D100 講真話，談公義，好憐憫。D100 還聲於民，還聲於民。